红枣从古至今啊都非常受到大家的热捧，对于我们的身体啊有很多的好处。现在很多家庭已经把红枣是列为日常生活的必需品，比如说红枣当中呢还有丰富的钙和铁，是天然的食补品。新疆阿克苏的红枣大又甜，因为独特的地理土壤，富含了锌、钾等矿物质种类的果园土壤，而且又独具水源，选用的是天山雪水。独具气候，昼夜温差20度，能够锁住全部的营养，所以呢经常吃红枣必对身体好。但是要想选红枣，一定要选新疆阿克苏。 没错了啊，因为新疆阿克苏的红枣啊，个大皮薄，核小，色好，肉鲜，拿到手之后啊，你会发现啊，红枣能够占据您掌心的1/3、 嗯、 轻轻的咬上一口，哇，不粘牙，不卡嗓。 对， 市面上一袋已经是98块钱。此刻活动当中拨打进4007106110840071061108，订购一箱就立减291，也就是说原价490块钱的新疆阿克苏大红枣现在只要199， 是 划算到每袋每斤才39.8块。40071061108，40071061108，记住热线了。因为新疆的运输成本特殊啊，本次活动的新疆阿克苏大红枣只到货了10000斤，所以下一次什么时候能到啊，谁也不知道。 对， 现在趁着优惠啊，赶紧订购40071061108，40071061108。 是的，没错，本次呢花199块钱团购到一箱5袋新疆阿克苏大枣的活动只有4天时间。 嗯， 此刻热线40071061108，40071061108已经有38位进线。 对， 感谢到7588订购2套，2363订购1套， 感谢 7582订购3套，还有一位孙先生是直接订购了6套红枣，说一到冬天老妈都会买好多的红枣， 嗯， 家里煲汤啊、煮粥啊都要放。 对呀， 就逢年过节还能够送送亲朋好友，多实惠。 嗯， 还有3327的崔女士订购了1套， 嗯， 说朋友圈卖的新疆红枣都是50-60一斤。 对呀， 啊，你们这划下来每斤才30几，价格是真不贵。 嗯， 但是呢还是有些疑虑的，说能够保证是正宗的新疆阿克苏的红枣吗？ 这点啊您放心，电台推荐的产品首先质量过关才能上线，其次呢这款红枣的外包装上啊就写着新疆阿克苏的字样。 嗯， 如果说不幸啊送货到府，咱们可以一并提供相关的检测报告。关键是呢，活动马上结束了，在最后的1分钟时间内打进40071061108，才能享受到199元5袋的超低价格了。 是 40071061108，40071061108，每斤划算只要39.8，30几块钱能够享受到20次的红枣莲子银耳羹，30几块钱咱们能享受到20多次的红枣枸杞茶。 嗯， 所以40071061108千万别错打漏播了。 是的，导播在提示，此刻的40071061108，40071061108已经是全部满线了。来自于新疆阿克苏2017年的新枣，原价是98元一袋，一箱5大袋是490块钱。但是最后的30秒钟，只要您拨通了40071061108，40071061108，花199块钱就能够把这1箱5斤的新疆阿克苏大红枣带回家了。 嗯， 划算到每斤只要39.8。但是再次要提醒各位，这样的抢购活动只有4天时间。 对， 所以听到一定要加油拨打电话40071061108，40071061108，40071061108。 我曾在教室门口的小角落偷偷看着你可爱的笑容，你就像天上的云朵，我好想变彩虹，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我和你的默契有种节奏，牵着我的心跳跟你走，就这样牵着你一直走，没有就是喜欢。 等一场大雨，我该不该现在送你回去？不想打断你给的甜蜜，干脆就让我陪你淋雨。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我和你的默契有种节奏，牵着我的心跳跟你走，就这样牵着你一直着我，没有技术喜欢你偷瞄着我，让我紧紧牵着你的手望着星空，直到我们心灵相通，就这样牵着你一直着我，绝不放弃努力。 几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是历代王公贵族的养生珍品。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灵芝是促进人体整体平衡健康的理想调节剂，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充分挖掘灵芝瑰宝作用，普及健康知识，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辉帆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给大家讲讲啊，关于这个免疫力、免疫系统的一些知识。那么我们主要这个话题讲讲免疫力跟人体的关系啊，原来就以为呢，免疫功能就是增强抗病毒、抗细菌，这个抗微生物侵入到我们身体这种防御能力的一种东西。但是现在认为呢，它的功能远远不是这个了。它能在我们身体啊，可以识别是不是我们身体里的东西，然后把它消灭，然后还可以排除它。那这就在这种程度上呢，免疫功能就对我们身体起到了一个稳定和平衡的作用。所以了解它呢，对是非常重要的。无论现在的医学如何进步，人类与时俱来的自我防卫能力、免疫力，在治病的过程中啊，仍然担当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可以说呢，它跟我们人的这个生命和我们人的整个活动和生存都是息息相关的。那么免疫力和我们人体的关系究竟在哪儿呢？免疫系统在我们的身体中和在捍卫疾病的过程中，它究竟是起到什么样的角色？所谓的我们平常说啊，水能载舟，亦能益州，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事情啊都是有两面的。免疫功能它一方面是我们的朋友，另一方面你比如免疫过度了，过强了，它也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一些反面的一些影响。比如我们平常讲的，已经给大家讲过的免疫功能，在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部分现在已经知道了，它支持我们健康有三大功能。一个呢就是防御功能，能够消灭任何侵入我们身体的来犯之敌，特别是病原微生物和一些抗原，就是说有的我们知道的抗原，有的我们不知道的抗原，凡是你不应该到我们身体来的，那么免疫功能的第一个功能叫做防卫，防御功能都能够把它消灭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作为我们人来讲，免疫功能非常有用的就是稳定，就是内稳定的功能。免疫能够帮助我们清除体内在代谢过程中和损伤过程中衰老的和死亡的细胞，这样呢就使我们的身体呢老在这个比较正常的一些细胞里活动，省得呢这个内部啊有一些捣乱分子，或者是一些死亡了的，或者受损伤了的，或者发育不正常的东西呢，来影响我们身体的平衡。正因为有它这种清除稳定的作用，所以呢就使得我们身体能够发挥各个器官组织之间的非常稳定的功能。你知道我们身体健康内稳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细胞组织的稳定，一个各个器官之间的功能要稳定要协调。那么免疫功能还有这样的作用，还有一个是对我们身体非常有好处的，就是免疫监视功能。免疫能够帮助我们机体抑制和消灭那些突变了的细胞或者持续性的感染。如果有人啊得了那个比较不好的肿瘤，比如有的人 它有非常强大的免疫功能，而这种侵入我们的这个肿瘤啊，又不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发展的快，非常恶性程度大，这些人可能能够自愈，这就是免疫功能的作用。因为免疫功能里的吞噬细胞，它本身现在在电子纤维镜下看着它，它就能够把突变了的细胞就一下就给活剥生吞了，就然后就把它给溶解掉。所以你看这三大功能就构成了对我们人体的非常好的维护我们健康的健康支柱。那免疫功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事情都有它的两面性。免疫功能的防卫功能过强了，它可以导致机体出现超过敏反应，就是我们说的变态反应啊，或者是过敏，表现为出荨麻疹呐、或者是哮喘呐、肾炎呐、接触性病炎呐、和甲状腺功能亢进啊等等疾病。那自身免疫性疾病，就自身免疫能够发生紊乱，就导致我们自身免疫性疾病，比如类风湿性关节炎呐、红斑狼疮啊、皮炎呐、还有这个硬皮病啊、结节性多动脉炎呐、重症肌无力啊、肾上腺皮质功能衰退啊、慢性活动性肝炎啊等等，这就是这个自身免疫性疾病。那么自身免疫性疾病呢，就是免疫功能过强了，超强了，防卫的功能过强了，强到什么？他自己都不认得自己组织细胞里要对抗我们自己身体里固有的一些东西了。所以这就是现在的这个免疫功能自身免疫性的疾病的发生。当然免疫的监视，如果它的监视功能下降，它就可以使我们发生啊一些这个比较不好的肿瘤，发生免疫缺陷病，比如细胞免疫缺陷病、先天性的丙种球蛋白缺乏症等等。所以这些呢，都是免疫功能跟我们人体的关系，就是它在好的时候非常的多，维护我们的健康，但是过度了、紊乱了，也会引起我们这个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发生。在我们人体中啊，其实最多见的免疫功能发挥功效，我们也最能体会到的，就是对于微生物感染的抵抗的能力。它的强弱啊，除了跟我们人的年龄啊、营养状况啊、我们前头讲的等等有关以外，也取决于我们人体自身的免疫功能是不是非常好。因为啊，抗感染免疫功能是人体原有的非特异性免疫功能，和随着我们这些病原体的侵入而在成长过程中所生成的特异性的免疫。这种表现呢，可以什么？它可以早期没有症状，也可以是一定时期是带菌者，或者有轻重不同的临床症状就成为患者。这三个，一个是没症状，其实你已经感染了，还有呢就是一个呢你是带菌者，还有一个呢你就是病了，已经生病了。所以人体一经感染，不论患病与否，都是由于病原体生物刺激我们身体的免疫，刺激我们身体的细胞而产生的免疫力。只是根据这个免疫力的强弱、持续时间的长和短，在人体内产生两种抗体，比如我们生来就有的、生下来就有的，自然的、天然的免疫，还有就是在生长过程中的，不断的有各种疾病、各种细菌、病毒来侵害我们所得到的特异性的免疫。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这两种，它们是相辅相成的、互相影响的，来发挥这个共同的作用。不同的细菌的感染，不同的病原菌的感染，我们身体可以产生不同的抗体。你比如说这个病毒感染，像麻疹啊、像流行性感冒啊、还有甲肝啊、乙肝、丙肝等等这些，它从不同的途径入了你人体以后，它就侵犯我们的这个不同的器官。你比如这个病毒性肝炎，它就侵毒病毒，它就侵犯我们的这个肝脏。脊髓灰白质炎就侵犯我们的脊髓。还有呢就是像这个它就侵犯我们的鼻子，然后呢就引发这个细菌的合并感染。所以呢，病毒主要对我们身体的感染，它是选择器官的。这种病毒它只得这种病。那么现在我们就是有很多科学发达了，有很多疫苗，比如像这个乙肝疫苗啊，现在丙肝疫苗也有了，就可以防止这些疾病。那么这个脊髓灰白质炎呢，也有小儿麻痹药丸也可以吃，然后呢就能够 帮助我们科学进步以后，帮助我们在这些方面增强我们的抵抗力，来去抵抗这些细菌的感染。这些人为的帮助也是很好的促进我们免疫功能的完善。因为你的有的呢，你注射了以后，你可能这一生也就不得了。实际上是让你得了，而是你不知道。这种东西进到我们身体里不发病，但是它可以刺激我们的免疫系统形成特异性的抗体，这样来完善我们的免疫功能。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以下是广告时间。金鸡报捷去，玉狗迎春来。仙牌灵芝集团将于1月12号到1月21号隆重开展迎新春超级优惠酬宾活动。买20盒仙牌产品，在赠送4盒赠品装产品的基础上，加送2盒卖品装产品，同时还有精美的礼品和健康台历赠送。详情可拨打电话6618-2780-6618-976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呢，我们知道被称为是东方的神草，所以称为是神草是因为它的化学成分非常复杂。不管它生成之前的菌丝体，还是生长过程中的子实体，以及它的种子，我们叫孢子粉，棕色的一个粉末，它的化学成分不相同，但是如果我们把它都包括在我们的产品里头，那它就10大类150多种，其中有60-70种药理活性、生物活性非常强，而且非常全面。经常用的结果就促使了我们身体的体质发生改变，特别是越用的时间长，这种改变呢就越比较明显。比如它能够使我们的抗病能力、抗逆的能力增加，然后呢能够使我们体质发生一个非常本质性的改变，就是这原来你就是个病秧子，特别容易一有一点病毒来你就感冒，然后呢还有很多的一些基础病容易得。经常用灵芝的结果，它是全面的通过神经、内分泌、免疫三大系统，对于我们身体的各个系统生理功能以及组织细胞的生理功能的调节，双向的调节，让它们平衡，这样呢就是我们一个疾病得到了预防，再有一个得了病以后可以促进我们的康复，帮助我们的免疫力的提升。灵芝里的有效成分呢，一个它有丰富的氨基酸、微量元素，这些有效成分可以帮助我们合成血红蛋白，让这个血红蛋白可以增加我们抗耐缺氧的能力。另外呢，它身体里呢还有一些物质，像这个多糖，灵芝多糖，高分子灵芝多糖，它能有效的清除和抑制身体里的自由基。自由基我们知道是对我们身体侵犯非常厉害的，让我们身体老化，让我们衰老，让我们细胞死亡和早亡。这样的东西呢，用灵芝以后，灵芝多糖就是非常好的抗氧化剂，能够把它清除。现在研究证明呢，灵芝能显著的提高人血清中的锌的含量，来增加有关酶的活性，这样呢就使得这个人体合成自由基的能力减少，而且呢能够使得自由基对人体的影响，比如对我们脱氧核糖核酸和核糖壳核酸的这种影响破坏也得到非常好的抑制，这种抑制的能力能够增强81%。另外呢，让这个自由基别形成，抑制它形成的能力能够增加32%，这样呢就能够使着我们的身体各个的器官因为各种原因，不管内因外因得到的损伤得到非常好的修复。再有就是呢，灵芝能够激活免疫系统，你比如它通过它的大量的微量元素，还有多糖以及特有的三萜类化合物灵芝酸，使得组织器官系统激活它们的生理功能，增加他们的抵抗能力，使人体呢处于一种平衡状态。你比如这个它能够灵芝能够提高胸腺的指数，还能够使 T 淋巴细胞增多，促进体液免疫，增加免疫功能低下的抗体形成，还有促进干扰素等保护细胞因子的分泌。总之灵芝它能够从多方面